C. Listen to th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一， 台湾的捷运又干净又舒服，你一定要去坐坐看。 要是我去台湾，就一定去坐。这个小姐建议到台湾应该去坐捷运。二， 为什么现在去那个地方玩的人比较少了？ 因为去那里的车票贵了，所以大家不太想去了。现在去那个地方的车票比以前便宜。三， 你昨天说你很想买机车，为什么今天不想买了？ 我爸爸不给我钱。这个先生的爸爸帮他买机车了。